不管你是姓什么，也不管你是何星座。 喂，仲有咩系唔管噶？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、冇限制、自由自在嘅地方，中意噏乜就噏乜。 文化、电影、旅游、建筑、书本，乜都噏得。 星期六四至六，三不管，我刘世良， 我邝荣轩，城寨见。 好，又翻嚟生意好啲，咁啊睇下 Facebook Live 嘅多啲，都好多嘢听嘅。头先我咧就响呢短短一分钟咧就讲晒嗰102个嘅生意秘笈噶啦。OK， 喂，仲有13个就可唔可以喺我哋完节目之前一过四百，咁啊讲多啲嘢，爆多啲啊，快啲 share。 系啦，因为其实我真系好想搞呢个网聚啊，因为咧呢个网聚咧绝对系能够，你好简单嘅啫，你要就系话叫你身边嘅朋友share 我哋的 page 俾佢，叫佢 like， 就係咁簡單。 哎呀，爭12個啊， 爭12個，又多一個啦， 加油加油！ 我哋真嘅要倒數啦，唔該幫我倒數。 因為點解咧？呢啲出邊係真係唔會聽得到，聽得到佢要俾錢上堂。我見過呢啲，真係㗎， 呢皮嘢㗎，呢 真係㗎，我可以講。 咁我講講頭先咧，講做生意一個失敗例子啊。佢未失敗，但我預計佢一定失敗。 嗯、 第一咧，佢賣嗰樣產品咧就冇乜競爭力嘅。同一個 product。人哋 Pan Allen 咧，日本嘅 Pan Allen 咧就賣緊30,000蚊，佢係賣39,000。OK， 你已經係冇牌子噶啦，即係你話你日本咁都唔算，都唔緊要啦。但跟住就見到 PowerPoint 一塌糊塗，烏哩馬擦，個污污糟糟。第三就問乜唔知乜，要睇稿講嘅唔熟。跟住最恐怖唔係呢樣，我話咁你開始 sell 未啊？我想住去埋旅行先，同埋唞多三句先。 O K 喎，有 O K 喎，好多 O K 喎，呢句我成日都聽。 有錢人嚟㗎，應該唔係都唔使做生意㗎，咁樣講嘢。 住咧，佢話冇，我諗住咁耐打咁耐工，諗住唞下先，唞多三個月先。咁我反正我仲有啲錢。跟住我聽完呢句之後咧，我心咧啲汗咧即刻哇係乜背脊咁流。不原來呢個世界仲有啲咁嘅人嘅。咁我其實我真係好想同佢講，佢話你不如咁啦。你聽日買份唔知係咪買份啦？而家仲我因為好耐未揾工，我唔知係點樣揾工。你快啲揾翻份工啦！ 佢香港人嚟㗎， 香港人嚟㗎。 咁你叫佢快啲揾工啦！ 真係唔識。 唔係或者咁，佢話佢仲有啲錢啊嘛。係 啊。 咁你一係就 叫佢買基金。 係啦係啦，叫佢買 iPhone 頭先嘉文話買 iPhone 幾 cheap 啊！好，咁我哋今日即刻拉翻嚟正題啦，得翻半個鐘啊！ 係啊，半個鐘 咋？我唔知㗎，睇下 睇心情，睇拉成點啦。 真係拉成點啦，真係我哋呢啲好隨意嘅啫。 咁我哋係咪需唔需要解答咗個朋友嗰啲 嘢？有街街嘅問題係嘛？ 係啦。 好，街街問題。 第一個問題。 佢話咧，我有兩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，街街小朋友話如何説服最呢個合夥人一起搞未成功嘅生意？你答先啦，我唔知點答喎。 其實咧，基本上咧，説服呢個合夥人咁啊，第一個要問咧，你呢個合夥人咧係你邊位先？ 我當完全唔識啦。 完 即係唔係？ 即係完全唔識，唔會同你做生意。 我當你係識嘅，但係就唔 係。唔係，你今個係一個 potential partner， 唔係 potential investor 啦，一個合作嘅人。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，嗰樣生意你想如何去説服佢啊？咁首先你自己有冇做 business plan 啦？ 即係你有冇做一個生意計劃，同埋你有冇即係研究呢件 product？ 係啦，即係其實你會唔會已經做起咗一樣嘢？嗱，而家我買呢支水，呢啲水咧除咗呢一度呢一支之外咧都有氣嘅。 攞埋嚟啦， 嚇，係啦，呢個 OK， 哎呀， 睇唔到㗎啦，個係咪咯咁細？ 好，喂，係，咁咧就其實好似呢一支水咁樣，咁啊嗱呢一支藍色，其實兩支咧我都係意大利飲過，後屘就有咗啦，跟住。咁咧，我個人就即係你自己會做嗰份 business plan， 就係話嗱，而家我就賣藍色嗰支啦。我舉個例，我嘅 promo 佢，咁咧我就想攞呢個總代理翻嚟做。咁咧其實市面上咧就有幾多幾多支，其實你一定要做曬呢啲嘢咧。跟住你又諗啦，點解啲人要訂水，或者你喺呢隻水同你喺香港，我點解唔買屈人紙，唔買乜唔買乜？你要做曬呢啲嘅對比。跟住你又諗啦，咁我就要諗埋，喂，我個市場嘅通路喺邊度？邊個同我買啲水？我擺喺 cafe 買定邊度買？你要做曬所有嘅嘢，咁跟住就計投資成本啦。 投資成本包括咩咧？例如話上架費啦，你擺人哋度會點啦？如果你直接自己走渠道，即係話做網購嘅話，你嘅 cost 運費係幾多咧？咁呢啲嘢你要計好曬，跟住咧將所有嘅呢啲咁嘅成本咧，同你嘅 business plan 嚟講， partner 咧 ，partner 知道 你要計個回報俾佢嘅，有一段要計。如果你想大家一齊合夥嘅話，因為要計一計投資幾多 少。我哋叫 ROI，OK，return of investment 啦，即係話你有幾多少錢回報，你抌咗 或者抌幾耐， 抌幾耐做幾多少錢，跟住幾多少錢翻嚟。因為呢全部你係計，即係基本上可以估計到嘅，你唔可以話俾我知估計唔到，因為你大約有個數嘅。同埋咧，我上一集私人阿 Carmen 就話咧，意念就好膠喎。其實我話俾你知，絕對唔膠。啊，我呢個真係咧揾機會都知道咧，要教訓下佢。梗係唔膠啦，意念力咧，即係其實某程度一個 plan 嚟嘅咧啫。你即係自己裏邊已經有個 有個 picture， 其實你會幻想呢樣嘢，你會想做到點樣嘅？ 我之前我都做過一個，我都講過叫my practice 啦，即係叫 my training 或者叫做就係話喺腦裏邊諗一次，我呢個 business 我點走，我點敲門，我每一個步驟我都儲喺腦海裏度做一次。咁跟住你大約已經個數嘅，同埋你個 partner， 頭先阿佳文，你個 partner 係咪一粒一突？ 係啊。即是说如果舉個例子，譬如阿佳本身你是一個很外向型的人的，你好像我那樣是一個天生是一個 sales 這樣的東西的，那跟住你的 partner 是一個很厲害是做 design 啊 graphic 啊，他會幫到你很多，幫你設計口號啊 banner 啊，甚至乎一是不是啦，他原來是一個純粹 slipping 的 investor， 由你去衝的，那你看看他是不是一粒 silent partner， 就叫 silent partner。 silent partner 通常是什麼呢？是一些叫做扔錢出來，或者將少少關係介紹俾你認識，乜都唔想做嘅，咁呢啲就叫 silent partner。但係咧，話俾你知呢個世界咧，一涉及到利益嘅話咧 ，silent 就變咗即刻好 aggressive 嘅。 係 係，一除咗見到利益嘅話，咁呢啲所以就大家要 同埋你喺個你有 business plan 之後，另一樣嘢咧就要解答埋第二條問題嘅。點樣就算合夥人生意成功，如何避免因分赃不均而搞到散夥？咁我會建議你咧，又係啦，嗱，所有嘢頭先你咪講話先諗失敗先噶嘛。咁其實同一時間就係話，你喺構思開呢間公司嘅時候咧，自己都要睇一睇大家嘅股份嘅嗰個位置啊。 嗯。 咁同埋就係話，你去夾股嘅時候，你點樣去分錢，幾時去分錢，都應該有份 agreement， 或者一個大家一個協議又好，一個大家一個承諾都好。因為咧，好老實。分即點樣講？你先唔好講話分裝先咧，當你冇錢賺要散檔咧，你都可以有排煩嘅。一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咧，大家好開心一齊去投資一樣嘢，我哋見好多啊，三四個人啊，但係到最後咧，其實有啲就成功爭少少成功嗰步咧，就有人會退出嘅，硬係有啲原因噶嘛。我唔做啦，唔理佢心情唔好定點咯。如果你揾到啲咁飄忽嘅 partner 就慘啦。真係唔知道， 但係咁喎，我可以同你講喎，接近九成係呢啲人喎。 係啊，多㗎，非常多㗎。嚇！佢同你講嗰時好開心㗎，好一鼓作氣嘅做嗰陣時。 嗱，你講呢個 case 咧，就係賺唔到錢，但係我就見得最多唔係呢樣喎。我見得最多就係、是以前有一句説話咧，共患難不可共富貴。係。我就真係以前諗嚟諗去都拗爆頭，諗唔明嘅。即係人老咗越嚟越大啦，咁我只可以同大家講堅嘅。堅的， 所以其實如果可以的話，如果那樣東西投資真的不是那麼高的，我百分百建議你自己獨資做了， 是寧願有些什麼呢，就外判或者找人幫手做， 是的，真的。還有你自己一定要計定一個 budget， 譬如我舉個例，我現在願意拿50萬出來的，那我就會用多少錢去做哪樣，你分好了每一樣東西給一個，不要說即刻就像剛才我們說的50萬、40萬拿了去什麼添置器材啊，走去咩裝修啊，俾咗租啊嗰啲咁樣，即係其實你要分配好你成個月。如果唔係咧，好多餐廳咧做咩事？ 你講啊，講埋先。 好多餐廳我見過咧，三個月可以使曬你本來夾咗唔知咩100萬咁嚇，三個月你點使曬即刻？即係好多人咧開餐廳又係咁嘅喎，乜嘢都要全新嘅，點解你唔買二手啊？ 我講個例子俾你聽啦，灣仔一條街，近住職業訓練局嘅， 係 嗰條街好得意嘅。好窄嘅咋，骨頭行嚟。 啊，我知啊，我知啊，我知啊，我知啊。 有間陳恩記文具，陳恩記文具嗰個咧骨頭行嚟嘅，近住出去訓嗰個骨頭。我因為我以前公司喺嗰度嘅，嗰度咧當腸粉佬嘅，咁啊佢應該唔會睇個節目嘅，唔怕講佢啦。嗰度咧佢話咧見盡十幾年啦，佢話見盡咧好多人咧三個月又有，一個月又有， 走人，洗手輸十幾廿萬，輸幾廿萬走人。 哦，唔使就啲，我哋前邊嗰個都有一個係咁啊，成日經常換嘅嗰個 partner， 同埋其實佢哋成日。 但我講緊係嗰條街喎，嗰條巷喎，好邪嗰條巷，簡直咧。 咁個風水唔好喎。 風水唔好，但係有足夠人流嘅喎，有學生，有 OL， 有市民。嗱， 所以佢賣腸粉咪未死得咯，一定得呢啲位賣小食。其實你要諗嗰條街係咩人出沒，點樣去做？ 不如咁，第二啲賣腸粉未必得。咁呢條友咧，咁我又要講個引開講少少一個故事啦。咁呢條友咧，其實我想講好耐啊，叫魚蛋佬的智慧。呢條友咧， 其實係咪斜佬轉角嗰間啊？ 唔係斜佬嘅。不是斜佬的、有一檔十幾年的了，我現在 offline 告訴你，重點不是這樣，重點是他的態度、我記得有一次、小智慧來的生活，就是態度問題，他呢就賣、那些腸粉，有位姐姐說、袁主任、聽收到，那就下全醬，即是辣什麼，然後一給他姐姐說我不吃辣的、 咁你講全章 ，sorry 啊， 多謝你角色演繹。理論上應該咁啊，好多人都會咁噶啦。大哥，對唔住，對唔住，換個俾你。對唔住，聽錯。其實咧，嗰個女仔可能心諗，好似我真係叫咗全章喎，咁就會心裏邊記佢一個功嘅一個， 好緊要噶，係啊。 好啦，跟嗰次咧，我同佢傾完偈之後咧，佢講呢個故事咧，佢又講另一個故事喎。佢喺隔離一間咧煮得幾好食嘅咖喱，專做咖喱嘅。如果做灣仔區應該知噶啦，叫咖喱。咁咧。但是呢他說有一次吃過咖喱雞飯，那我叫了、麻煩咖喱雞飯，然後拿了不知咖喱什麼給他，豬扒，跟著他說、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要咖喱豬扒，那條那個夥計說妖麻鬼飯，又說咖喱雞，又說咖喱豬，什麼鬼樣，唉，麻煩，就換了給他。好了，跟著一半年撿了。 哦，咁一定係喎，因為咧嗰時有互聯網咪有噶啦，應該 有噶啦。 我咧而家好快噶。 其實咧，我唔覺得呢件事係單一事件嚟嘅。 一定係成日係 咁。我嗰個魚蛋叔叔同我講咩咧？咁你好易認嗰條魚蛋叔叔咧，成日有支 Mont Blanc 喺度嘅。 哦。 佢曾經滄桑嘅，佢以前咧，佢據聞咧，佢係一個幾 sell 得嘅人嚟嘅，所以佢有呢啲咁嘅智慧。咁佢而家做到好 OK 嘅，好成功嘅，即係佢唔係一檔咁嗱揾到錢嘅死佬。我只佢同我講個故事，佢嗰個態度，佢話其實你點都要換噶啦，你笑又要換，你鬧又要換， 係啊， 你不如笑換咗佢啦， 係啊。 我聽完之後，咦係喎，即係嗰陣時我都未開竅噶，呢個係幾年前同我講嘅。咁但係當然我都唔好似嗰個咁嘅咖喱佬咁啦，跟住執埋粒啦。喂，大佬辛辛苦苦整檔嘢出嚟，就係因為你啲咁嘅態度，態度係唔使錢噶嘛，係 啊， 態度係零成本噶嘛。 但是呢可能個分別是阿老闆阿夢邦的老闆是老闆的，因為他那個換嘢嗰個咖喱雞豬嗰個夥計， 我覺得咁樣嘅， 可能係咁。 因為其實阿夢邦咧都有夥計嘅，即係有時佢都唔喺度，其實經唔喺度。我成日想揸車過去咧，停低揾佢傾偈嘅，因為我覺得佢喺佢身上咧學到嘢嘅。OK， 即係同我見到嗰啲街邊賣嘢嗰啲一樣嘅啫。咁咧我就會同佢傾偈，咁佢都話其實同啲夥計。夥計其實都跟他差不多的， 因為他做了一個榜樣，那老闆都是這樣轉，有什麼理由我做這個位置我不是這樣做，一定是 會這樣，而且他的夥計應該的老闆一定跟他 brief 過的， 是啊。 好了，另外呢他那天就醒了我、他說呢 醒了四條腸粉 四個做人道理，他說成功生意的、okay. 他說的魚蛋佬智慧 OK， 第一就要早起。咦，有個人眼眉條啊。喂，平均几点起身啊？阿师傅， 12点啦，师傅。 有冇咁早啊你？OK， 嗱，早起真系啱嘅。你几点啊？你七点嘅，你七点嘅，我平均六点零七点到啦。嗱，我唔系话早起就一定得啊，不过就即系人哋咁讲嘅。第二个就读书。嗱，唔系一定要攞住本书嘅，你可以喺互联网度睇一啲资料啊，一定要自己吸收多。 即系做 research 咯， 即系你要吸收多啲嘢。有好多人唔系嘅，即系。又不怕說，反正我都不會聽的那些朋友。那呢就說、話說呢當年呢由、傳統柯式印刷變成數碼排版、OK， 那我朋友就是傳統菲林，如果大家聽過有兩年多就知道菲林是什麼呢，四張四色 CMYK。 那我已經跟他說，喂 Photoshop 2.0 你好學啦，2.0都出咗啦，我話你好學啦，我教你啊。佢唉取代唔到嘅，咁結果咁啊。 而家去到 CC 啦，已經。 咪就係咯，唔使咩撚上網做到啦 ，CC 已經。 係啊。 都唔需要買嘅，即係唔需要裝個 C 一路咁樣。甚至乎 mobile 都有 version。係 啊。 即刻做到好多嘢。好啦，你唔讀書，你唔肯學新嘢。 唔去 upgrade 啫，係應該係。 跟住一個阿媽女人勤力。 係。 都有咧，就真係嗱，好多人講得出就做唔到嘅。勤力包括咩咧？包括思考。好多時咧叫佢做嘢，好多人咧就一做咧就即刻做，但冇去衝，冇去諗清楚成個步驟，好勤力咁去諗嘢。好，講快啲啦，因為我今日講 partner， 咁跟住咧就莫説人非。 係。 咁呢個我做唔到。我呢樣真係做唔到咧，我天生多口啊，咁我都所以我點解未發咧？咁啊，所以都仲要努力。咁呢個基本上我都唔會改嘅，因為我唔係人非嘅，咁我都係盡量講我自己相信嘅嘢啫。咁好啦，講完魚蛋好智慧啦，咁啊，不如講翻今日嘅題目啦。咁頭先我哋講一半啦，就講關於合作夥伴。你有冇啲咩成功例子啊？你有幾次合作夥伴嘅經驗先啊？ 蘇花其實就有兩次啦。 係。 咁啊，其實第一次就係好後生嘅時候去創業啦。 嗯哼。 咁我就冇特別嘅資金嘅嗰陣時，咁啊，只不過就係有橋，係啦。咁啊，有橋咧就係做一啲互聯網嘅嘢嚟嘅。嗰陣時其實咧，我好早就已經諗咧點樣可以喺網上賣廣告。嗰陣時 Yahoo 應該係九幾年嗰陣時嚟嘅。咁跟住咧就其實開始諗啊，不如去創建一個網站，類似 provide 啲 servicing 嘅嘢啦，咁樣。咁之後 好耐咯，如果 Yahoo 嗰陣應該 哦九幾年嘅時候， 九幾年啦， 係 咪先？喂，嗰陣時根本都香港即係九幾啊？ 九八年啦，係啊，嗰陣時 九八年我做緊咩啊？ 係啊， 九八年我 咁嗰陣時啱啱係第一代嘅科網啦。咁嗰陣時其實 有寬頻未㗎？好似未有啊。 有啱啱開始有 Earth.com.hk 啦，啱啱開始有。NOW 嗰、那個54K 仲係 dial up 嗰只，咁其實嗰時係56K 啊嘛，係56K。 減減二。 咁嗰時其實我諗咧點樣去做廣告生意嘅嗰時，咁又俾我諗得到喎。咁我嗰時啊，當時咧就好好彩，我係好彩嘅有啲運仔啦，咁就去打緊工嘅時候，有一日覺得我點樣，頭先我都講啦，點樣可以做一啲嘢自己又開心又啱自己嘅嘢咧，咁樣咁我覺得我自己啊都好似幾啱做營銷喎，咁嗰時又搞咗個網站，咁啊跟住咧就拖夾咧真係敲門啊，敲門去叫人買你一啲廣告啊，但嗰時其實未開都未識計咩叫 impression 啊，嗰時未識計嗰啲咩 return 冇噶嘛嗰時，咁後尾咧就 但你嗰時賣嗰啲賣。 我幫你放埋幅圖上網，寫段文字話俾你聽，咪又啱啱開始有關鍵字噶嘛？嗰陣時，咪開始做啲咁嘅嘢咯。咁跟住後尾咧，就俾個鬼佬睇中咗我哋間公司。咁我間公司得一個人，嗰就係我啦。咁樣，咁跟住咧就佢話：喂，你點解 approach 到咁多客㗎？咁樣即係咁講。咁佢話其實你公司有幾大，佢唔知嘅。其實只不過因為一個 project 咧，我係因時制遇，我自己唔識一啲嘢，係 e-commerce 嘅嘢，我要去 outsource 呢樣嘢去揾到呢個人。咁跟住其實咧就遇上個 partner。咁啊，但係點不知咧？其實個 partner 咧就好著重，即係其實初初合作梗係好好嘅。佢話：喂，咁我不如我買曬你間公司啦，係第一次啊嗰陣時。咁咧就買曬呢間公司，咁啊跟住咧就你過嚟幫我啦，咁啊將你啲 business 咧就 merge 埋一齊啦。 但時間咁多年，計唔計我買幾多錢啊？ 其實嗰陣時好少喎，都咪幾萬蚊嘅嘢， 嘅 啫喎，唔係好多。但係只不過係你人生幾開心咯，同埋嗰陣時揾嘅人工，如果以喺九八年，我諗九八年嘅人工我唔知幾錢喎，但係我嗰陣時已經揾差唔多17,000蚊。應該好像是都不錯的， 想 知道 有多少啊？很 壞的，多少你那時候？ 我25,000 蛤？ 25,000 哦，那你很好啊，很厲 害。我那時候是銷售嘛， 銷售。哦，那我未計commission，我basic而已，我basic 而已。我硬骨，硬骨。 硬骨，我basic加commission。 硬骨25,000。 那跟著他就開發了一些，開始我們做一些叫e-commerce的東西，e-shopping card啦，那時候剛開始有eBay，即係嗰啲咁嘅時間咧，咁其實嗰時候我哋就已經開始。 喂，其實好靚嗰個時間開始啦。 好靚，不過因為我的 partner 個 ex partner 是一個英國鬼佬啦，咁佢係做 development 嘅人，係唔識諗點樣將你盤生意咧係去做大啲、 嗯， 或者要去點樣適當嘅時候引入一啲有更有錢嘅投資者啦，梗係。咁、其實佢就係將個技術咧，就只不過就係話，我咪講我咪做啲billboard嘅嘢嘅，即係喺嗰啲商場門口啲字點樣出嚟啊，點樣去 fit 啲廣告啊。咁、其實佢就係做呢啲啦。咁另外就係幫阿、李生嗰陣時候就係佢想做電視台。想將啲嘢擺曬上互聯網，即係好早啊！其實好早已經好前衞諗到呢啲嘢啊！咁其實就係幫佢點樣做。嗰時咪好興咧，而家都冇咗啦，間公司咪新地啊嘛，我哋咪同佢做啲互動嘅 interactive 嗰啲第一代啲 flash 嗰啲 game 啊，但係嗰時仲係揾大威塔寫，好第一代嗰啲好互動嗰啲咁嘅嘢，其實就係嗰段時間咯。咁跟住其實有投資者，即係去到其實係未到2000年爆破嗰時候，其實已經公司唔錯嘅。一路有 develop 新嘢啦，又賣得到啦，咁亦都有投資者講嗰時話俾幾千萬買。 哇！ 嗰時話我好記得係2500萬，咁我就唔係好佔好大嘅股份，佔幾個 percent 嘅股份啫。但係如果佢肯應承個deal，但係因為嗱呢啲就係啦，因為我係一個好細嘅股份啊，得5% 啫嘛嗰時，係啦。 哦，咁你賣曬咁多俾佢都得嘅。 其實只不過嗰時候，你諗下喎，我嗰時候打份工先揾緊，未轉到工8000-9000元，一嘢你跳埋過去，人工係一倍，仲要再有 commission， 又5 days worse 喎。嗰時候外國公司，咁你諗下喎， 跟住做5%， 仲要俾埋你做，即係你可以 direct 你係，即係嗰時仲要係年輕啦，你仲可以 head off 嗰個部門喎。 咁你 其實嗰時係都仲係年少咯，年少嗰個時間咯。 所以其實太早，我覺得太早有成就又唔係一件好事。20多歲， 啱啱20多歲出頭，咁啊跟住咧，其實你之後咧就係、有人俾2500萬你，講明買你噶啦。但係個 partner 就覺得我間嘢值2億嘅， 頂唔住。 唔係我間嘢值，你諗下九幾年接近2000年俾2500萬你，科網又未爆破喎，咁你諗下。喂，我5%，你幫我計下有幾多錢，即係咁咯。 98、97年啊，當年應該500多萬買到太古城， 應該唔使添㗎。你係啊，咁即係話其實我已經可以坐住，你咪用2500萬計5%，我有幾多錢啦、咁樣。咁你其實應該起碼都有一間樓啊。嗰時咧，仲要我仲好記得咧，我仲睇過上海，因為我要翻大陸做嘢嘅，因為新天地都係我哋做嘅嗰時，上海新天地門口嗰個billboard都係我做。咁嗰時我係落飛機，你去過上海啦，咪一紮白屋嘅128萬咋嗰啲白屋一間，即係如果我有咗咁就可以。 你講紅橋定係咩先？ 白屋啊，我入去睇過128萬嗰棟。 你講紅橋定 係獨立嗰白屋咯？啲 house 咯。 唔係你講紅橋定係普通啊？ 紅橋機場樓下一落飛機嗰堆白屋係當時係128萬嘅咋，好靚啊真係。 而家成十幾啦。 唔止啊，我記得早幾年已經知道幾千萬啦嗰度，係啊。咁即係其實呢啲係永遠都係因時同埋個機遇啦。咁好明顯，佢冇把握嗰個時機，到爆破嘅時候又過度 expand 咗嗰樣嘢。因為嗰時咧，科網一爆破咧，啲公司可以3日之內同你清曬去執咗㗎，好風聲鶴唳㗎嗰陣時。 我都遇過，好多朋友突然間冇嘢做， 突然之間消失咗， 突然間冇嘢做， 係啊！ 我都試過一啲咩2000年嗰陣時咧，個個咧剪到個頭咧光光。 咁但係個故事未完喎，聽埋最緊要嗰部分喎。咁跟住好啦，咁公司由賺錢變負債啦。咁負債嘅時候咧，咁嗱就係頭先嗰個佳佳朋友講，點樣可以搞到咩唔散唔分唔即係唔散檔啊？其實。之後臨尾咧，我哋仲揾到一個投資者肯買我哋嘅，但係個老闆就即係個鬼佬就開始自私啦，因為佢話佢研發嘅嗰個技術，即係嗰個心臟係佢嘅。咁喺我哋眾人都籌帳所有嘅嘢啦，包括即係出糧啊、whatever 好多嘢嘅時候，佢係將間公司1蚊就賣走咗去泰國，仲上埋市喎。 佢自己啊？ 係啊，上咗 Nasdaq。嘅一啲，其實佢有啲叫低調啲嘅股份，我唔記得嗰啲叫咩， 係 係啊，即係有一種係咁樣。 有啲叫 pre-IPO 嗰類咁啦， 類似咁樣嘅嘢。 未上正式 IPO 之前，佢有啲其實好多funding嘅， 係啊， 又未必係 angel fund， 就係一啲以前有人漏過嘅。不過咧， 洗費超千幾萬。 其實那時候我們幫了幾間數字八字頭的公司幫他屌入了很多東西，一個就是網上診症，我記得那時 候行不行行不行 不用理他行不行，上市行就行了， 是吧？現在還在的？ 沒有了，沒有了，賣光給人了。 哦，即是已經幾個 current， 即 是 幾個， 其實已經那些是玩財技的東西。其實那個 software 不是不行的，可以的，只不過如果以個技術，你看回今天當然不行啦，在那時候來說好像很厲害嘛，那個醫生在這裡，你即看什麼耳鼻喉科又可以，還要是幫大陸那些做，所以其實你最後就會發現，當時很明顯啦，捨你而去啦，還怎會重點會？ 哇！咁佢一蚊賣出去，咪即係好似啊，我哋嘅 公司咪宣布破產咯。 我知啊，咪即係六八九咁咯，即係一樣啫嘛。五千萬做嘢定唔做嘢，唔做嘢又得，做嘢又係死。 跟住係啊，同埋你冇，因為其實佢同我哋講過，因為你係小股東，咁我咁啊，佢揸咗超過啦，即係唔係話好長氣？大家聽嗰啲咁悶棍嘅，但其實大家要諗一諗，就係你要揸幾多股份？五十、五十一，我話好似我哋呢啲咁引入5%。早排有個明星啊，即係阿九姑娘都投資咗一個點心鋪，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？佢都俾人攤薄咗股份嘅，某明星就夾埋啲股東攤薄咗股份，自己上新聞查。 我又想問你啦，如果我係49%，人哋51%，我揸住嘅技術有冇咬啊？ 咁佢會同你計數咯，你放心啊，咁一定係。所以你最好就係你揸住個技術，你揸住51%咯。或者抵死啲嘅，咁我都試過有一單就就係、是、因為經過咗呢件事啦嘛，咁又再同人哋去合夥。 不過得翻三分鐘。 哦，咁唔好講啦， 不如一講就停唔到啦。嗱，講講阿佳啦，阿佳就話咧，大概係咩咧？程序開發、網站開發之類，互聯生意喎，創新型市面上冇噶。喂，話俾你知啊，呢啲嗱，我想問一下個技術。是邊個揸先？如果係你自己揸嘅話咧，其實就唔需要好多拍檔噶啦，你自己教佢啦。你話你一個唔識得溝通，或者你唔識得點同人哋鋪橋搭路嗰啲咧，不如你揾一個 business partner。business partner 咩意思咧？即係話公司對公司嘅啫，可以係一次性。我而家都咁嘅策略㗎，反而我就比較，我已經唔會再有咩即係。 我都唔會， 我就算是拍檔都是公司公司 joint venture。 公司公司合作 OK 嘅。 joint venture 咁就會，就你話如果你夾檔咧就唔會，同埋咧一定要有大細之分咯。嗱，一定要有大細之分。其實真係冇50-50嘅，50-50咧就講友情啦變咗。嗱，我話俾你知，搞生意咧合作咧，嗱頭先我講啦，一粒一突。嗱，其實咧大家你睇下今次咧，我呢張個主題咧揀咗呢一個 gear 咧一個齒輪咧，對唔住啊，我寫錯咗。 合夥 唔係夥字，我想佢下低更正翻嘅。咁呢咁嘅 gear 咧，其實咧，我想有一個就係所講啦，就係、是、一粒一突。 你 一定要有嘅，一定要係咧，你要補到人哋冇嘅嘢啊嘛。我試過有一次咧，有啲朋友咧嬲我搞一檔生意咧，佢位係同我重疊嘅。我話俾你知咧，嗰種重疊咧，甚至乎咧，例如話我識寫，我識做 promotion， 我識做 sales， 嗰個咧識寫 program。再又識 promotion 嘅，其實咁咧少少重疊都係衰嘅。 唔係啊，因為其實佢會有機會，我睇見你講，我不如自己做埋啦咁樣嘅。 同埋佢會諗 好多嘅， 佢會唔瞓，佢會話：，切，唔係咁噶，大兄，我就真係唔中意呢啲咁嘅嘢，所以咧盡量自己話事，將啲嘢外判得外判。阿佳知唔知道啊？咁我。尤其是如果你話呢樣嘢係出邊冇，再加埋你互聯網話俾你知，互聯網大陸又好，香港好話俾你知，唉，渴死到不得之了。你求其你真係識上少少技術咧，寫少少 program 話俾你知咧，3-4萬元嘅工絕對唔難揾咯。我唔係吹水，我所以前嗰排見到啲咩香港科技人協會，佢嗰個喺 Facebook 度嘅專業就話咩10,000+個月，哇！你真係好兜踎喎，講真的，真係2-3萬元，真係一定有喎！我亦都有一個做嗰啲叫咩叫 hunter 叫咩job hunter 係嘛 ？hunter 咩 ？head hunter 係嘛 ？head hunter 啊，佢 head hunter， 我都回唔到雲，我飲咗兩杯酒，唔知佢講乜。我原來幫人揾工嗰啲嘢，佢話而家請呢、這個program 有關嘅，不管 apps 好 ，app 啊，即係 app 又好 ，iOS 啊 ，Android 或者 web 啊 ，HTML5 啊。Java 啊 ，bla bla bla SQL 嗰啲咁咧，話俾你知，學識到不得之了。 係㗎。 我有個兒生仔啱啱畢業，而家就學呢啲嘅。 不知道 Ivy 定咩咁嘅鬼，我話俾你知，你出到嚟我話你唔 使擔心。但其實佢最緊要最緊要有個創意，真係做到啲，最好佢 develop 一嚿嘢俾自己。 Exactly， 因為其實你去學校學嘅其實係千篇一律嘅嘛。 冇錯，嗱，亦都我又 recap 翻我之前講嘅嘢，每一件 product， 就算你攞翻嚟代理好點都好，你一定要加你自己嘅一啲 value 落去。頭先你講嘅創意就係 value 咯。係 啊， 仲要係無限免費。下一節我哋繼續生意好啲。希望大家仲有多啲問題，同埋記得 like。